和外观的名称是形象。形象的本质乃是让人看某物。相反，印象和模像已然是真正的形象的变种。真正的形象作为景象，让人看不可见者，并因而使不可见者进入某个他所书意的东西之中而构形。因为作诗采取那种神秘的尺度，也即以天空之面貌为尺度，所以他便以形象说话。因此之故，诗意的形象乃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想象，不是单纯的幻想和幻觉，而是构成形象，即在熟悉者的面貌中的书意之物的可见内涵。形象的诗意道说，把天空现象的光辉和声响与书意者的幽暗和沉默聚集于一体。通过这样一种景象，神令人惊异。在此惊异中，神昭示其不断的临近。因此，在充满牢记但仍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几行诗后，荷尔德林接着写道：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夜之阴影，夜本身就是阴影，是那种绝不会漆黑一团的幽暗，因为这种幽暗作为阴影始终与光明相亲属，为光明所投射。作诗所采取的尺度作为书意者，那不可见者就在其中保护着它的本质，归于天空景象中熟悉的东西。因此，此尺度具有天空的本质特征，但天空并非纯然是光明。高空的光芒本身就是其庇护万物的浩瀚之境的幽暗。天空的可爱蓝色乃是幽深的色彩。天空的光芒乃是庇护一切可昭示者的日出日落的朦胧，此天空就是尺度。因此，诗人必得问：大地上有没有尺度？而且诗人必得答曰：绝对没有。为何？因为当我们说在大地上时，我们所命名的东西只是就人栖居于大地，并且在栖居中让大地成为大地而言才存在。但是，只有当作诗发生而成其本质，而且其发生方式的本质是我们所猜度的，就是作为一种度量的采取尺度，这时候栖居才能发生。这种采取尺度本身乃是本真的测度，而不是用那种为制作图纸而准备的标进所做的单纯测量。作诗因此也不是建筑物的建立意义上的铸造。作为对栖居之维度的本真测定，作诗倒是原初性的铸造。作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作诗乃是原始的让栖居。人栖居是因为人铸造。这话现在已经获得了它的本真意义。人栖居并不是由于人作为铸造者仅仅通过培育生长物，同时建立建筑物，而确立了他在大地上、天空下的逗留。只有当人已然在作诗的采取尺度意义上进行铸造，人才能够从事上面这种铸造。本真的铸造之发生乃是由于作诗者存在，也就是有那些为建筑设计、为栖居的建筑结构采取尺度的作诗者存在。荷尔德林在1804年3月12日从尼尔廷根写信给他的朋友塞肯多夫，信中写道：我现在特别关心预言、诗歌上的历史观和天堂的建筑设计，尤其是与希腊民族不同的我们民族的东西。人诗意的栖居，作诗建造着栖居之本质。作诗与栖居非但并不相互排斥，而毋宁说作诗与栖居相互要求，共属一体。人诗意的栖居，是我们诗意的栖居吗？ 也许我们完全非诗意的栖居着。如果是这样，岂不是表明诗人的这个诗句是一个谎言，是不真实的吗？非也。诗人这个诗句的真理性，以极为不可名状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因为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人必须本质上是一个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一块木头是绝不会失明的，而如果人成了盲者，那就总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失明是否起于某种缺陷和损失，或者是由于某种富裕和过度。在沉思一切度量的尺度的那首诗中，荷尔德林说，俄狄浦斯王有一目或已太多。所以情形或许是，我们的非诗意栖居，我们的栖居无能于采取尺度，乃起于狂热度量和计算的一种奇怪过度。无论何种情况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惊艳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的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一个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做出贡献。作诗乃是人之栖居的基本能力，但人之能够作诗始终只是按照这样一个尺度，即人的本质如何归本于那种本身喜好人，因而需要人之本质的东西。依照这种归本的尺度，作诗或是本真的，或是非本真的。因此之故，本真的作诗也并不是随时都能发生的。本真的作诗何时存在，能存在多久呢？在上面所引的诗行，即第26至29行中，荷尔德林对此有所道说。我们蓄意地一直对这几行诗未作解说。这几行诗是，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善良，什么是善良呢？一个无关紧要的词语，而荷尔德林却以大写的形容词纯真来加以命名。善良，如果我们取其字面含义，这个词就是荷尔德林对希腊文一词的精彩翻译。索福克勒斯在《艾亚斯》中说到这个，此乃善良，总是唤起善良。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荷尔德林在此用他喜欢的说法，与人心同在，而不说在心灵中。与人心同在，这就是说达到人之栖居本质那里，作为尺度之要求达到心灵那里，从而使得心灵转向尺度。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的栖居在大地上。人的生活恰如荷尔德林在其最后一首诗歌中所讲的那样，就是一种栖居生活。远景，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季节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